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、是、系啊，关于芝麻酱嘅，你曾经咧提过话，譬如花生酱嗰啲冇益啦，咁啊可以搽芝麻酱嘅。咁芝麻酱咧系咪黑芝麻酱啊？ 嗱，咁我就唔係話花生醬冇益，花生醬本來好有益嘅嚇，不過而家咧出現好多問題咯，尤其是係花生係比起其他嘅即係食材咧，就特別容易搞出嗰個黃曲霉素啊嚇，咁啊好容易引起肝癌啊嗰啲咁嘅嘢，所以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。同埋咧，即係相對嚟講咧，花生醬嘅營養咧就一定唔及芝麻醬啊、杏仁醬啊，我嗰啲啦嚇。咁啊，芝麻醬有啲係白芝麻、黑芝麻兩樣都有㗎。你睇你買到邊種啦？ 好好好，咁咧仲有咧就關。